It's 1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要讲解的还是46级考试的内容，我们的老师是壮壮老师，欢迎壮壮老师。 Hello everyone, today we are going to try a translation exercise for CET level 6. The topic is the Tang Dynasty dress 啊，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唐装。哎，说起这个唐装，你知道现代人哈，我有一个同事，他长得吧特别像周星驰。有一次晚会上呢，他就直接穿的就是这种，是汉服也好，还是唐装也好，亮相。因为我们都以为周星驰来到了现场哈， 对， 然后轰动一番。那个唐装，现在的服装里边，我觉得也有好多人喜欢啊，就是你看这个胸前有一个圆形的这个图案。然后呢，中间好像是就是这种汉字，就很有中国特色。那今天我们要翻译的这个呢，叫唐装，英文就是 Tang suit， suit S U I T 啊，它是指一个套装的这个含义。那么 Tang suit 就是唐装。咱们先看一下中文有些什么内容。我们在念中文的时候呢，请大家也在心里开始逐渐思考一下，哪些词汇你是能翻译上来，哪些你是会有点小困难的。唐朝是中国古代最繁荣兴盛灿烂光荣的时期， 因此中国人穿的传统服装就被称为唐装。实际上呢，唐装并不是唐朝的服装，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清朝，由马褂演变而来。 唐装的颜色多种多样，最常见的是红色、深蓝色、金色和黑色。 唐装上一种常见的设计是使用汉字来表达好运和祝福。今天仍然有很多人会在传统的节日里穿唐装。 好，这里面呢，唐装呢，它给出来了叫 Tang suit， 马褂也给出来了叫 Chinese jacket 啊。我觉得这个 Chinese jacket 很有意思啊，马褂儿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里边有几个比较难的点啊。首先就是念到第二句的时候出现了，不是，念到第一句的时候就出现了。唐朝是中国古代最繁荣兴旺灿烂光荣的时期，这几个形容词啊，咱们来看一下。繁荣啊，你可以用 thriving。thriving 啊，说这个 thriving 能不能用别的词呢？其实也可以啊，繁荣嘛，就是欣欣向荣那个景象啊，这个 thrive 其实是最合适的。那么兴旺，其实繁荣和兴旺是一个意思啊，所以呢，你也可以再给个词 prosperous。 那么这两个词呢，顺序它是近义词，所以你可以去替换，谁在先都是可以的。然后呢，灿烂，灿烂呢，你可以用 splendid。其实灿烂和辉煌是一个词 ，splendid 就是好比那个宫殿里边金灿灿的啊，那种东西就是感觉就是灿烂啊。还有呢，光荣啊，光荣你可以用 glorious 啊。其实 splendid 和 glorious 也都是近义词，那么这几个词两个两个可以互相换。那有的同学说这个繁荣兴旺灿烂和光荣，我能不能缩减成把这四个就缩成两个词呢？其实也是可以的啊，因为它本身就是两个近义词嘛。好，那现在我再把这四个形容词给大家重复一下，请你记一下。第一个 thriving， 第二个 prosperous 啊，这两个词呢是近义的，可以替换。下面两个词都是指金光灿灿的啊， splendid 和 glorious。 好， glorious 我给大家拼一下， glorious。 好， splendid 也给大家拼一下， splendid。 好，接下来 prosperous 我也给大家拼一下， prosperous。 嗯， 好，那么这四个词下来呢，咱们就把这个唐朝的繁荣景象形容词搞定了。接下来一句，因此中国人穿的传统服装就被称为唐装。那么因此你可以直接用 as a result， 你也可以说 therefore， 你也可以用 so， 你也可以用 thus 啊，这个都是可以的。中国人穿的服装都称为唐装，那你就简单了啊。Any clothes worn by Chinese are called。 好，但是话说这个唐呢，其实不见得是指唐朝，这个在海外尤其是如此。你要去一个这个，比如说美国，你去找唐人街，所谓的唐人不是唐朝的人，就是中国人。 对，因为唐朝这个时期呢，是中国在世界上最强盛的一个时期。因为在唐朝时期，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是很大的，所以就把中国的传统服装统称为唐装。 哎呦，我要改姓，我要改成姓唐。哎，话说 TANG TANG 你知道吗？英文有一个就有这么一个单词 TANG 啊，对， 它的读音不是 TANG 是 TANG 是 TANG， 这是什么单词啊？ 给大家留一个作业让大家查一查啊，很有意思的啊。这个 TANG 你记得有一个果汁吗？就写的是 TANG， 大家去查吧。给大家留一个小的这个谜。好，回到这个唐装呢，所以中国人穿的服装就是叫唐装，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清朝。你一看到追溯，立刻脑子能反映出来几个说法吗？第一个说法，对， 我想到一个是 dates back to， 没错啊， it can date back to， 看这个追溯到，用 date back to 呢，用它的主动语态，it dates back to 就行。 嗯，不要用被动语态啊。 嗯 还有一个词就是 origin， origin 呢就是起源的意思啊。你可以说 the origin of something is， 这样也行。你也可以用它的动词形式 originate 啊，用 it is originated from， 也可以用 evolve from， evolve 是从什么东西演变来， evolve from。 好，那这样就把这个追溯这个词搞定了。它是由马褂演变而来啊， evolve from the Chinese jacket， the origin of something is。 好，这都是没问题的。下面呢，他说唐装上一种常见的设计是用汉字来表达好运和祝福，这让我一下就想起的 T 恤衫上面的题字啊，但是那个不能算唐装。好，那这里边呢，唐装上这个东西怎么翻译呢？ 唐装上啊，就是说在唐装的上面有什么什么设计是吗？ 就是唐装的设计。其实虽然说汉字是有唐装上，但是你直接就可以说 the design 啊，而不去说，就可以省略这个唐装上这个 含义。不要说这个 the design on the town clothes 啊，不用 不用这么说 啊。 对，你可以说 a typical design of 唐装也行， town suit，或者你直接就说 a typical design 怎样怎样。好，然后他说呢，是常见的设计是用汉字来表达，也就是这个设计采用的就是汉字，然后呢为了表达啊，这样去处理这个句子啊，就是 the design a common design is Chinese characters to express 什么什么。这还有一个处理的方法就更地道了，就是常见的设计是来表达什么东西 through 或者 with 汉字。我们这几个单独的讲解之后呢，咱们来具体的把每一个句子怎么去对应一个英文的版本翻译，来给大家说一个成文的版本。好，由 Larry 来念，你念英文还是念中文？ 我念中文吧。 好， 唐朝是中国古代最繁荣、兴旺、灿烂、光荣的时期。 The Tang Dynasty was the most thriving, prosperous, splendid, and glorious period in ancient China. 因此，中国人穿的传统服装就被统称为唐装。 As a result, the traditional clothing worn by the Chinese is called Tang suit. 实际上，唐装并不是唐朝的服饰。 Actually, Tang suit is not the clothing of the Tang dynasty. 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清朝。 Its origin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Qing dynasty. 由马褂演变而来。 Evolving from Chinese jacket. 唐装的颜色多种多样。 Tang suit is made in different colors. 最常见的是红色。 The most common are red, 深蓝色 dark blue, 金色 gold, 和黑色 and black. 唐装上一种常见的设计是使用汉字来表达好运和祝福。 One common design is the usage of Chinese characters to convey good luck and wishes. 今天仍然有很多人会在传统的节日里穿唐装。 Today, there are still many Chinese people who would wear Tang suit during traditional festivals. 好，到此为止呢，我们就中英对照着把这段话给讲解完了。 好，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呢，我们再看有什么其他的可以变化的地方。 这是一副神秘的配方，将雅思托福 GRE 口语听力词汇写作的问题放入砂锅，加入有实战经验的考官老师和主持人，每天小火慢熬半小时，从双耳灌入，配合每周日不同的提神配方，长期服用可以调节你对考试的感受，也会带给你轻松快乐的正能量。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每天半小时，不轻松不散场。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那今天呢，我们讲解的是六级的翻译练习题，是有关于唐装的一段介绍。 好，那我们接下来的这一部分呢，看一下每一个句子它除了刚才我们念的这个 sample 的版本，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变化。首先，唐朝是中国最古代最繁荣兴盛灿烂光荣的时期。那除了刚才这些形容词呢，我们可以也尝试用一些其他的。好，然后并且在句式上也可以变一下，比如说 The Tang Dynasty is the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that is most prosperous, thriving, splendid, and glorious. 这样去用这个句式也是可以的，就是用一个定语从句 is the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that is most 形容词一、形容词二，一直到形容词四。因此中国人穿的传统服装就被称为唐装。你也可以说 Therefore, the clothes, traditional clothes worn by Chinese people are known as 唐 suit.这样去说也没问题。Be known as, 被称为be called, 也可以都是被称为。实际上唐装并不是唐朝的服装，你当然也可以用 in fact, 是吧，刚才我们说的是 actually。你可以说 as a matter of fact， 所以你现在有三个不同的版本来说，实际上一个是 actually， 一个是 in fact， 一个是 as a matter of fact， 还有好多的版本，比如说 as the fact of the matter， 这样也是可以的。实际上唐装并不是唐朝的服装， the Tang suit is not something that people worn in Tang dynasty， 这样说也可以，或者是 It is not the clothes worn in Tang dynasty. 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清朝啊。The origin of Tang suit can be traced back to Qing dynasty. 之前我们也说了啊，你也可以说it dates back to Qing dynasty. 然后由马褂演变而来。Particularly speaking, its origin is Chinese jacket. 或者 the origin of the Tang suit, is Chinese jacket. 你用 was 也可以啊，因为它那个时候是，然后用 is 呢，就是描述一个客观事实啊，什么时候看这件事情，他的祖先鼻祖都是the Chinese jacket 马褂啊。你也可以继续用演变这个词 ，it has been developed over the years from Chinese jacket 都行。唐装的颜色多种多样啊，可以说 the Tang suit。As various colors, 或者是 the colors of Tang suit vary, 用动词 V-A-R-Y. 你也可以说 the colors differ, 或者 there is a wide variety of colors for Tang suit, 都行。最常见的是红色、深蓝、金色和黑色。The most common colors include red, dark blue, gold, and black. 所以这种最常见的也换不同的句式可以去说啊，你也可以直接把颜色放在主语的位置上啊。Red, dark blue, gold, and black are some of the common colors used in Tang jacket. 所以这个句式上呢，你也可以变换主语。接下来，唐装上一种常见的设计是用汉字来表达好运和祝福。你直接用设计去做这个句子的主语啊 ，one common design 这样去说也行，或者呢，你可以把 design 这个事情用个动词啊，你可以说Chinese characters are often included in the design， 这样去用，或者是 the Tang suit is designed typically with a Chinese character， 也行，或者是说A common element in the design is Chinese characters, 然后 through which good luck and the best wishes are expressed. 就用 through which 定语从句来去翻译表达好运和祝福。这是这句话。所以呢，你一看唐装上一种常见的设计，这一句子就有好多种不同的表达。今天仍然有很多人会在传统的节日里穿唐装，就是 today， 这是今天。那么除了用 today， 你也可以说 nowadays， 你也可以说at present， 你也可以说 in modern times， 都行。我现在随便挑一个版本哈。At present， there are still many people who would like to wear Tang suit in traditional festivals。或者你可以用 the Tang suit is still commonly worn by many people during traditional Chinese holidays. 就用唐装，完了用被动的形式被穿来去表现这个最后一个句子。好，那总结一下，就是在你变换的时候，你可以考虑句式的变换。具体的来说，就是主语可以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句子中呢，在主语调整的时候就会变出一些新的句型来，主动的和被动的就会出现啊。其次呢，近义词也是可以的。那再有呢，就是形容词或者是修饰的成分转变成句子的形式，这也是没问题的。好，那我们现在呢，再把这个中文和英文之前的这个版本再给大家对照念一下。这一次呢，我们先念英文，然后你试一下在脑海里边给它反着翻译回去中文，你看你能不能去很迅速的反映这一段英文的中文意思。好吧，好，我来念这个英文，一会儿由 Larry 老师来念中文啊。我英文在先。 The Tang Dynasty was the most thriving, prosperous, splendid and glorious period in ancient China. 唐朝是中国古代最繁荣、兴旺、灿烂、光荣的时期。 Therefore, the traditional clothing worn by the Chinese is called Tang suit. 因此， 中国人穿的传统服装都被称作唐装。 In fact, Tang suit is not the clothing of the Tang dynasty. 实际上，唐装并不是唐朝的服装。 It can date back to the Qing dynasty. 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清朝。 Particularly speaking, from the Chinese jacket in Qing dynasty. 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中国清朝的马褂。 The colors of the Tang suit vary, and the common ones include red, dark blue, gold, and black. 唐装的颜色多种多样，最常见的有红色、深蓝色、金色和黑色。 A common design is to express good wishes and good luck through Chinese characters. 唐装上一种常见的设计是使用汉字来表达好运和祝福。 Nowadays, a lot of people still wear the Tang suit during traditional holidays. 今天仍然有很多人会在传统的节日里穿唐装。 好，这个就是我们又反向的把它练一下，就是从英文先说，然后再给你看看自己能不能反映出这个中文。我觉得这里边呢有几个说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都会用到的句型，比如说追溯到啊、那就是 can be traced back to, can date back to。 对，其实谈到某一种文化，它肯定是有历史的，所以你任何一个有文化有历史的东西都可以用这个句式。你可以说中国结它最早可以追溯到哪一个朝代，今天这个唐装最早又可以追溯到哪一个朝代啊。哎，我觉得今天我学习到一个知识点，就是原来唐装竟然不是唐朝演变而来的。 就是啊，它居然是在清朝的马褂儿。 对，它最早是清朝的唐装啊。它之所以叫唐装，并不是因为它是唐朝发明的，而是因为当年唐朝是中国最鼎盛的时期，所以呢全世界的人用唐这个字来形容中国的这个传统服装啊。 没错，任何跟中国相关的事儿呢都用唐来去指代啊，所以呢这个是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语法现象。那么这里边呢还有呢，就是我觉得要给大家练个造句吧。好吧，这个唐恩清 dynasty， 这个 dynasty 以前的翻译中，四级的翻译中也都出现过，就是朝代的意思啊，哪个朝哪个代，比如说波旁王朝啊 ，the Bopon dynasty， 啊，清王朝的清 dynasty， 这都比较好说。那现在请大家来用这个追溯、回溯历史、源头啊这几个不同的表达方式来试一下造句。这个花瓶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秦始皇时期，那你这英文怎么说呀？花瓶就用 vase， V-A-S-E， 啊 ，the vase dates back to over 2000 years ago， the 秦始皇 period。好，用 date back。那么我们再换一个哈 ，the vase can be traced back to over 2000 years ago， the 秦始皇 period。这是用 be traced back。 你也可以说 it's originated in the 秦始皇 period over 2000 years ago。 好，所以呢这个同一个汉语的句子，我们就可以用这三个词短语去表达。好，这个 date back to 我觉得是一个大家通过最近几次学习应该掌握的啊。再来一个呢，就是什么什么东西被叫做啊，除了 is called， 我们之前还说了 is known as， 或者是 is referred to as， 啊，其中 referred 这个 r 要双写加 ed， 就是 r e f e double r e r， be referred to as， 比如说春节又被称作农历，中国的新年，那你就可以这样去说 ：The Spring Festival is also referred to as the Chinese New Year。啊，春节又被称作中国新年，就这么去表达。